是北京时间1点整。 今天要洗锅碗瓢盆水果蔬菜， 有金鱼没问题，金鱼洗涤灵，金鱼领洁净，清除顽固污渍，衣领光彩照人，金鱼领洁净。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新闻广播， 新闻广播， 广播调频100.6兆赫， 调频100.6兆赫， 中波88千赫， 中波88千赫， 北京新闻广播。 新闻是如何发生的？谁是其中的关键人物？事件会向何方发展？新闻故事在此展开，各方观点在此汇聚。新闻天天谈，新闻大家谈。 今天是世界大象日，全球现存大象数目已经由100年前的400万头下降到不足70万头。根据2014年的数据，3年时间里有6万头大象在非洲遭到猎杀，这个数字比新出生的大象数量要多很多。与此同时，亚洲象的生存也面临着严重威胁，甚至对大象的有些伤害和虐待就发生在我们身边。那么大象的生存现状到底有多么严峻？我们每个人又该如何担负起自己的责任呢？今天的新闻天天谈，我们要来关注庞大的身躯，脆弱的未来。 好，听众朋友，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21分，欢迎您收听新闻天天谈，我是朱琴。在大家的印象中，大象生活在非洲草原或者是亚洲的热带雨林。那么它们跟我们有什么样的关系？大象的生和死跟我们生活在北京的人又有怎样的联系？希望今天这期节目过后，我们能够回答以上这些问题。首先为您介绍今天来到直播间的两位嘉宾，一位是来自国家动物博物馆的张进硕博士。张博士刚刚从肯尼亚考察归来，一会儿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在非洲观察大象的经历。您好。欢迎您。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另外一位是我们的特约评论员林硕先生。林先生呢曾经长期担任驻泰国的记者，您对于这个大象和人类的关系也有很深入的观察，欢迎您。 听众朋友大家好，主持人朱琴你好。 今天准备这期节目的时候，我就在想，其实说起来非常让人感慨，到今天为止我们新闻天天谈节目重点关注过两种动物的生存状况，他们的未来命运我们在节目中曾经分析过，一种是鲸，一种是大象啊，这是两种分别在海洋和陆地体型称霸的动物，但是它们都不能逃脱物种濒危的这样的命运。今天我们要说大象，所以首先想请张博士给大家介绍一下有关大象的一些基本的情况。比如说我们印象中大象是沉稳敦实憨憨胖胖的哈，好像大家还有印象有非洲象和亚洲象的这样的区别。具体来说请您给大家介绍一下世界上的大象是怎么分类的呢？ 怎么分类？其实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大象，出现过的各种象非常非常多。如果你比如说我们小时候记得语文课本还曾经讲过一个叫黄河铲屎象 啊， 那个像一个铲子一样的那种形态哈，实际上那个呢只是历史出现的一种。历史上曾经在地球上出现的大象的种类至少是在100种以上，种类是很多的。那么但是如今啊，能够现存在地球上大象是3种，最有名的是我们中国有分布的亚洲象，也叫野象，原来西双版纳很多。那么后来呢，这个当然这个林先生去的泰国啊，大家看到的这种都是亚洲象，生活在亚洲热带雨林的。那么非洲实际上有2种大象，一种呢叫非洲草原象，还有一种叫非洲森林象。以前呢他曾经认为是一个种，但是后来发现其实他们俩区别是比较大的，所以就分开2个种，无论是从 DNA 上呀还是形态上。那么森林象呢个儿比较小，那主要是在中非啊刚果热带雨林里边的，典型的在森林里的。草原象是大家呢是比较熟悉的，因为什么呢，这大家看的各种纪录片啊， 是 各种的这个包括动物园啊养的比较多的非洲象比较常见啊，就是草原象。 当然我们刚从肯尼亚回来，每次去肯尼亚的话呢，像这些非洲国家，您从东非啊到南非啊都能看到，基本都是常见的生活在稀树草原的这种草原象。 嗯 啊，那么亚洲象来讲呢，它因为呢这个体型，他们这个三种啊，乍一看，大家一看大象错不了， 嗯， 都能 大象， 大象几乎是没人能识别错啊，不会管那叫什么老鼠，但是呢，大象呢，你要说细节，它区别比较大。你比如说亚洲象，它这个整个体型来看呢，如果你从正面看，亚洲象的脸盘要比耳朵大。非洲象呢是脸盘没有耳朵大，它耳朵是那种大的蒲扇。 嗯， 亚洲象其实略小一点。那么另外的话呢，这个你如果从正脸看呢，这个非洲象呢，它头顶上是有一个鼓包。 啊， 亚洲象有两个，我们管这叫智慧瘤。 啊， 这不一样。 嗯， 然后呢，这个大象的脚趾也不一样。亚洲象呢是前五后四。非洲象的草原象是前四后三，森林象是前五后四，但脚趾也不一样。那象牙呢，可能大家也比较熟悉，但是呢，大象呢不是说所有大象都长象牙，非洲象无论是公的母的都长象牙，就是我们看到的外露的那个门齿，上门齿。那么亚洲象呢是雌性，母象有时候长有时候不长。 哦， 有的个体是有的，有的个体是没有的， 比较短小。 对，有的话呢，它有时候是露出来的，有的时候不露出来，有的时候就根本就不长。 嗯， 所以呢，这就是一些区别，当然还有很多细节了。所以呢，就是说从形态上啊，它们本身是有区别的。从进化上来讲，它们进化上分离的时间也很早。所以呢，这个是象的一些区别。当然共同来讲，我相信呢，大象是被认为呢，确实是世界上陆地上最聪明的动物之一 啊， 可以说基本智商能够抵上黑猩猩啊这样的动物。 哦，是吗？ 所以属于高情商、高智商的动物。 您谈到这个问题，正是大家所关心的，就是咱大家可能对于这个大象的认识，像您说的，就是比如说动物园里，或者说是在一些这个纪录片里看到的啊。那么最近呢，电视里这个周末的节目，还有五个爸爸带着孩子在热带雨林里追大象的这样的一个节目，通过那个节目，当时给人印象好像野生的大象是比较鲁莽和危险的。不知道两位有机会接触的大象，您刚才谈到它还是有一定智商的，但是它这个脾气是温顺还是暴躁呢？ 我接触在我因为我是搞东南亚研究的，在东南亚很多文献和著作里面都提到大象，包括大象和人的这种关系，还有大象，比如说泰国人他们认为大象是通神的，从某一种程度上讲，也就反映了他们认为大象的智商是非常高的，大象的感情表达非常丰富，有的象会流泪。我举一个例子，2004年，印度洋海啸的时候，所有养象人都没有得到，都没有被这个海啸卷走，原因就是在海啸前几十分钟的时候，大象表达出一种非常暴躁和异常的一种形态，然后有的他们就驱使着象奴和他们的主人往山上跑，这是真实的。但是等到海啸过后很短的时间内，当人们还没有觉得海啸过去的时候，象就已经从山上下来了，他们又回到自己的村庄去参与到救人。当时泰国那一片，在泰国南部普吉岛那一片，攀牙府那一片，所有的公路车已经没有办法进去了，最后是靠大象去进去参与的第一阶段的救援，包括把一些横在路上的树木给卷走啊，清理现场等等，都是靠大象完成的。所以从这方面也可以看出，象的智商是很高的，而且在很多国家，它和人之间的那种关系是很融洽、很和谐的。 这个其实不光是智商啊，这个亚洲这个大象啊，它特别善于探测次声波。 哦，对， 就是人耳听不见的。 对， 20赫兹以下的，所以有时候呢，你像地震呀、这些的一些震动啊，在地壳内的这些震动，包括这种波的震动，它很快可以探测出来，所以它能够有人类要强很强的这种感应的能力。对，它不光是智商，那它的一些特殊的一些功能啊，生理的这方面，就肯定是在某些方面肯定要优于人类的，所以它马上能够感知出来。要不然有些动物对地震呀、对这些海啸，它很敏感，就在这方面。不过林先生说的很正确，因为这个动物吧，它的智商越高，它的情感的那个大 脑的那些皮层就很活跃。因此呢，像大象的这种情感世界很早以前就被人注意到啊，它和人之间可以进行交流，甚至它懂人的很多语言啊。我们前不久有一项研究非常有意思啊，也是很重要的杂志发表的。你像在非洲这个大象哈，他们会发现他们能够懂马赛人的语言。怎么懂呢？哎，这个大象呢会告诉他的孩子哪个是马赛的男人，哪个是马赛的女人，哪个是马赛的小孩。因为以前马赛人他会猎象，他会捕杀这个大象，所以大象它自然而然对这个声音啊产生一种敏感度，它会产生一种相关性，就觉得哎，这个男人说话的声音可能意味着他可能要杀我，而一些这个小孩啊或者是妇女啊，他的声音哎对我可能就没有什么影响。所以呢，他通过他的一些反应，通过他的一些声音啊，他自己的一些语言，他能够把这个传递给他的后代，后代呢对此他就能够知道哎，这个人是可能会伤害我，那个人可能对我无害。所以呢，他们的无论是从智商啊，还有在生理方面啊，还有他们的一些特殊的一些行为，都能够告诉我们，这个大象绝对是不同凡响的一类动物。 两位刚才谈到的都是大象的动物学的特征啊，包括象与人的这个关联和互动。但是我们说，一般要是为一个什么人或者说什么动物或者什么种群或者什么特别的事儿设定一个纪念日的话，那可能就是需要呼吁比如说全世界啊，或者说全国、特别关注这件事情这个群体。那么我们今天做这个节目呢，也是源于今天这样一个纪念日，就是我们现在特别需要对大象这个种群给予特殊的关注了。我查到三个数字，这三个数字呢，可以想见是在变化当中的，但是这个三个数字也很说明问题。第一个数字说，全球现存的大象数目已经由100年前的400万头下降到现在不足70万头。第二个数字说，根据2014年的数据，3年时间里有6万头大象在非洲遭到猎杀。第三个数字说，仅仅在2015年一年的时间，就有6万头亚洲象死亡，不一定是猎杀，有可能是这个他们的种群栖息地啊，然后跟人类发生冲突等等原因造成的。那么说到对大象生命的威胁呢，大家可能首先想到的就是那句就是广告词或者说是呼吁的这样一句话，就是没有买卖就没有杀戮，有关象牙啊。那么有关禁止象牙的非法贸易呢，各国采取了很多措施。我看到一条消息，说是一个叫做濒危野生动植物物种国际贸易公约2013年3月举行了一个会议，说180个成员国出席会议，会议要求8个亚洲和非洲国家制定国家保护象牙行动方案，以应对象牙走私问题。这也让我想起来呢，我们国家也在不遗余力地做这方面工作。2014年1月7号的时候，我们天天谈就做过一期节目，关注的是国家林业局和海关总署在广东公开销毁6.1吨象牙和象牙制品的这样的一个消息，当时也做了分析。想请两位给大家介绍的是，就是到目前为止，有关象牙这方面哈，这些措施能不能证明是严厉有效的，能够对象牙种群的减少起到这个积极作用的呢？ 这个积极作用是肯定有的，因为防止野生动物贸易的话，很重要的是在于执法，还有打击的力度。另外的话呢，国家呢，它会建立一些自然保护区啊、国家公园，来对这些动物进行严格的保护。但实际上就整体的趋势来看呢，还没有完全遏制这种象牙的非法贸易。因为大象的话，大家知道，这个基本上就是取它的象牙。对吧，取得象牙的话呢，实际上呢就要对大象呢一定得屠杀掉，这样的话呢把要大象几乎一半的头骨都得割下来，因为它那个象牙是镶嵌在里边的啊，不是说我们就是皮肤外边能够看到那一部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这种每年这种在无论是在这个非洲啊还是亚洲非法偷猎那个大象的这种事情呢是频频发生，而且呢几乎是一直是不断的。肯尼亚和斯里兰卡分别建立过2个这个大象的孤儿院，其实每年都会有好多被偷猎打死的那些大象的小孩儿，哎，被送到这种小象，哎，就是小孤儿被送到这些孤儿院去抚养。所以呢这种情况呢一直还是不断的发生。当然呢就整体趋势来讲呢，全国全世界的主要的包括一个是 具有大象分布的国家，一个是会使用象牙贸易的这些国家呢，都已经有这个共识。特别是刚才您说的有一个很重要的 CITES 公约，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它有明确的这个对大象贸易的严格禁止。特别是咱们国家呢，也多次销毁这个象牙，所以呢，对于这个遏制这个象牙的贸易呢，还是起到一定作用的。但是呢，归根结底还是在于这种消费者的意识的改变。因为呢，一旦就是这个有大家的这种强烈的消费意识，大家去购买象牙，它就有可能会造成这个大量的这个偷猎和非法贸易。而且呢，这种趋势呢可能会导致这个象牙的这个黑市的交易价格在不断的暴涨。 是 因为大家越近，实际上有人愿意要，它的这个价格可能就会越高。在这种情况下呢，它仍然会有一个恶性的循环，这种偷猎呢还是不断的发生。 偷猎更隐蔽， 对，特别是我们在肯尼亚也经常听到这个消息，甚至看到这样的偷猎的这种情况发生。所以呢，对这些事情呢，还是它的遏制的这个情况，从根儿上来讲，还必须得是杜绝这种大家的这种消费的心理。当然呢，现在呢，国内的很多的象牙的这个贸易，还有一批实际上来自于猛犸象。这个我大家也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对，它就是西伯利亚冻土里的猛犸象的那种大象牙，有时候大家看到，对，它就是化石嘛。但是它也是那个象牙的质地，基本上和现生象牙没有太大区别啊。那个是给大家区分一下，是不一样的，因为那个毕竟不是现生的大象。但是现生的大象呢，毕竟有这样的这个强烈的需求，所以对它的这种破坏还是一直是存在的。而且呢，每年大象的非法的偷猎这种情况呢，每年死亡的数量呢，确实也是很惊人的。像您刚才说的，有六万头亚洲象在过去的几十年内就被杀死了。那么实际上现存的亚洲象一般的估计是在4万到5万头。如果在这样的数量来看呢，实际上这大象特别是亚洲象，如果像被人类这样无节制的去捕杀，那可能用不了几年它就会灭绝啊。特别是国内的情况呢，它比较糟糕的是这种栖息地的破碎化，就栖息地它已经很多的老百姓它的生活啊，它的农田、它的庄稼还有公路的这种隔离，使得大象人象之间的冲突日益加剧啊。所以呢，这种问题呢也是一种社会问题，它不光是说一个大象本身的问题，已经其实每年也有一些人不光是国内啊，还有一些很多国外的国家，它也是人象出现冲突以后，人有很多被大象踩死的， 是 啊，被大象伤害的。那么另外呢，人又去大量的去捕杀大象，或者有时候为了防止大象，他们会放炸药啊，放这毒药等等去毒死大象。他有的时候他不是为了象牙，对吧？我不要你象牙，但是你影响我的生活，所以这都是一些目前的一很重要的一些这种人动物的冲突问题。 您谈到这个问题，确实现在包括我们不仅是在今天在一段时间以来看到有关大象的这方面的报道和研究的时候，都会发现这种濒危的趋势，而且呈现一种加速的这样的趋势。那么我今天也想到这样一个问题，就在大家印象中好像是大象体型非常的庞大，又以植物为食，它们不处于这个食物链的顶端啊，好像也没有什么食肉动物是以它为食的。那么如果真的有一天这个物种灭绝了，消失了，或者说就非常难找到了，除了我们看不到这种活的这个动物之外，对于大自然的生态平衡，两位觉得会有很大影响吗？ 以前我看过一篇报道，研究报道，他说这个人和大象是地球上唯一两个灭绝了以后不会对生态造成严重影响的。因为比如说大象，它如果它的灭亡，它不会给其他动物种群带来深刻的这种威胁或者变化，因为它是食草的。但是在另一个层面上讲，因为大象是食草动物，所以它在很大程度上它的生存它是有弱点的。比如说它一天要吃几百公斤的粮食草或者叶子树叶子。比如说它的成长周期非常缓慢，它的寿命跟人是接近的，然后它有十几年都处于幼年，它同样是在这个前十几年当中是有可能会被其他的食肉动物所捕杀的，所以它一样是有天敌的。它的生存，它是生活在一个 食草植物上一层的动物这个分类当中，所以它是需要大量的能量的，它对能量的这种需求也导致了它生存的脆弱性。 嗯， 实际上还不光是，就是有时候这个物种的灭绝，你很难评估它未来的影响。我举个例子啊，这个大象可能大家觉得它就是吃草，反正它死了，那草不是反而没有它破坏嘛。特别是你如果去肯尼亚、去南非这些国家，大量的地方都是那个大象把树全部推倒了。很多人都会问说，你大象那么大的破坏力，我保护它干什么？实际上不是这样的。大象，你比如说森林当中的这些亚洲象、森林象，它走过的这些通道就是为其他的动物创造了生存的空间。很多有一些小型的鹿类、其他的一些啮齿类动物、其他的一些这个中体型的这些食草类动物，有了大象的开辟以后，反而给它提供了生存的空间，反而可以隐蔽自己，反而可以去保护自己，因为大象给你开出了一条路来。然后大象的粪便让很多的昆虫、很多的吃昆虫的鸟又得到益处，因为大象排了很多粪，很多的那些粪金龟啊、其他的一些昆虫，它就往里，它就吃，它就找食物。这样的话呢，给昆虫、吃昆虫的那些鸟又提供了很多的生存的机会。另外的话呢，大象实际上它吃食物的时候，它也在负责传播种子，它也在负责重建这个森林。所以大象对森林生态系统作用其实是很大的。而且呢，有些倒木虽然被大象毁坏了，可能我们表面上看的是毁坏的，但是这些倒木反而养育了更多其他的动物。而且非得要这死木头死了以后，还才有更多的动物去依赖于这个腐木、去朽木去来生存。所以它是一个很复杂的一个生态系统。就是我们理解动物的话，不能够简单的理解它是一条简单的线性关系，不是一根线的关系，它是很复杂的。而且有时候呢，它是一个不是，而且还不是一个简单的一个网，它那个网都不是说简单的十字网，对，它可能是多维的空间。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一个物种的消失，它可能会带来其他物种的一个连锁的反应，就像一个多米诺骨牌一样。所以一旦它倒塌了，可能我们表面上短时间内你看不到大象的灭绝对一个自然、对一个地球有什么影响，但是它的长期的影响可能是比较巨大的，像一个蝴蝶效应一样。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就是我们一直在谈到大象也好，或者生物多样性也好，特别是这种旗舰物种，因为你保护大象的话，就意味着你要保护一片森林，保护一大片草原。我们知道大象它的迁移能力非常的强，有时候非洲的草原象一天能走100多公里、200公里，所以它的活动范围大。你如果想保护大象，就意味着你必须要把握一个特别庞大的一个自然生态系统就保存下来。而你当你把一个大的栖息地保存的话，就意味着你保存更多的生物，保存更多人类赖以生存的各种各样的资源。所以呢，它作为一种旗舰物种存在的价值是非常非常大的。 好，那么除了以上我们谈到的这些影响大象生存的这些因素之外，听众朋友可能想象不到，其实对于大象的虐待和残害甚至有可能发生在我们身边。那么基于这些现象呢，我们对于动物伦理的很多观点有可能要面临调整，我们也要扪心自问，对于大象的伤害我们有没有责任，我们又该做些什么。听众朋友，这里是新闻天天谈，欢迎您继续收听。 新闻世界层出不穷，谈看成岭侧成峰，各方观点荟萃，追问是非曲直。新闻天天谈，畅谈笑谈大家谈。今天是世界大象日，全球现存大象数目已经由100年前的400万头下降到不足70万头。根据2014年的数据，3年时间里有6万头大象在非洲遭到猎杀，这个数字比新出生的大象数量要多很多。与此同时，亚洲象的生存也面临着严重威胁，甚至对大象的有些伤害和虐待就发生在我们身边。那么大象的生存现状到底有多么严峻？我们每个人又该如何担负起自己的责任呢？今天的新闻天天谈，我们要来关注庞大的身躯，脆弱的未来。 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天天谈，我是朱琴。再为您介绍一下今天在直播间的嘉宾，一位是来自国家动物博物馆的张金硕博士，另外一位是我们的特约评论员林硕先生。毫无疑问，作为人与生俱来的一种优越感，我们看到别的动物，无论是小猫小狗、小猴子、小老虎、小狮子啊，甚至于大熊猫大象的时候，如果他们能够听我们的话啊，好像表现出温顺 驯服这样的姿态的时候，好像人类有一种优越感，有一种满足感，有一种征服感。进一步讲，如果他们还能够模仿我们的动作，能够为人类服务，就更让观众或者说它的主人们感到兴奋。那么今天呢，在世界大象日来临的时候，有动物保护者也提出，就是说这些对于大象来说有可能是伤害。那这样的话，很多人就糊涂了，就是我们驯化动物为人类所用，好像是千百年来觉得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为什么今天要重新反省这些问题？为什么就是大象为人类服务有可能是不对的呢？ 我觉得这个现象在亚洲象里面可能表现更加突出一些，因为比如说在泰国，它的野生象的种群数量已经不到1000头了，但是它那个家养象还有4000多头，所以它的家养象的数量明显的多于野生象。而但是我们也需要不要的简单的从一个现象去做判断，因为我真正的去深入过泰国象奴的生活，泰国把管象的叫做象奴，他们的生活。一个象奴，因为他人的寿命和大象是几乎相仿的，所以在泰国一般是一个象奴他会一辈子去照顾一头象，而象已经融入到他们的生活当中去。很多象奴都是从4-5岁开始就和小象就开始照顾小象，然后就形成一个不离不弃的这种关系，一直到死。很多很多家庭都是这样，在泰国北部和东北部很普遍，特别是在泰国的素林府，是叫大象府。这个府里面大概有几百头大象，每年都会有各种各样的活动，包括大象的表演、大象的竞赛、模拟古代的战争，还有大象和人亲近的等等一系列的活动都会有很多。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觉得首先它不同的国家对大象的这种联系、这种关联度是不一样的。比如说泰国过去在89年以前，泰国很多人去养象，甚至到野生环境去捕象，捕完象回来驯化，然后让他们做苦力。89年以后，泰国明令禁止了砍伐，森林砍伐，因为大象主要是拉木头砍伐用。到了89年以后，泰国明令禁止砍伐，很多大象就失业了。这时候大象反而成为当地人的负担，因为大象一天要吃少则200公斤，多则500公斤的这个树叶啊、草料啊等等。而照顾大象还有其他的开支，包括养象人一家人，他都不能干别的了，他自己也得生活开支等等。我询问过他们，一天的开支大概折合成人民币，一头象成年象大概在1000块钱左右。 哇， 这么沉重的一个生活负担，对于当地的很多老百姓来说，他不得不把大象让他去谋生，去为他们赚钱。但是他们本身自己很多养象人是没有办法的，所以现在他们只好把大象租给一些团体去做表演，甚至流浪街头去乞讨。所以这种情况下就衍生出很多的一些动物保护相关的一些话题出来了。但是它深层次的还是要怎么样去从根本上、从源头上解决这些养象人的这种生活困境的问题。比如说刚才我们提到象牙贸易的问题，在泰国是世界上为数不多的允许象牙贸易的国家，一直到今年年初泰国才出台了第一部关于象牙保护的法律，就是说在销售象牙的时候需要进行注册登记，你这象牙从哪儿来的，卖给谁了，需要一个登记，他在事后去调查的时候可以追索到一系列的相关的人物。但是为什么他会这样，就是很多养象人他承担不起养象的费用，他自己把象牙给割掉去卖掉，或者是他出于保护大象的目的，如果一个象长着一对很漂亮的象牙，在几十年大象这个生存时间内是很难保证它不受到外人的这种盗猎的行为，所以他们干脆自己就把它砍掉拿去售卖。所以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情况。我觉得在整个东南亚国家里面，大家对象的这种保护意识还是明显要高于其他的国家，因为很多东南亚国家跟大象有着传统的这种感情。比如说在印度教里面大象是圣物，在泰国你包括我们的为什么叫澜沧江，澜沧江就是傣语里面的澜是100万，沧是大象的意思，100万大象，曾经有过100万大象的地方，这一片包括老挝的首都万象，为什么叫万象，就是曾经大象很多的地方。整个东南亚地区当地人我觉得他们的保护意识还是很强的。 您谈到这个，就是如果大象来做工的话要搬木头，可能它的主人希望大象保持一种健康状况，希望能够更长久一些。那么现在大家还在关注一个现象，就是让大象做各种高难的表演动作，比如说这个庞大的身躯 他要想办法平衡，要走钢丝，甚至让大象拿大顶，这个我简直是无法想象，这么庞大的身躯让他这个头冲下，这样。那么也有很多说这种训练都是非常残忍的，必然伴随着毒打和虐待。那么怎么看这个动物，尤其是我们今天讨论的大象表演的问题，是说就必然是这样的，还是说可以通过一种比如说鼓励啊，像奖励训练小狗这样的方式，可以让大象快乐的表演呢？ 其实这个问题啊，一直是大家讨论比较多的，有这个反对的声音，也有支持的声音。但是从我们研究动物行为来讲呢，肯定是无论是表演啊，还包括这种只要有人参与的去影响大象的这种生活的话，肯定它是一种不自然的状态，这是肯定的。但是呢，它有一些行为呢，是它在它的生理和它心理的可承受范围之内的。就比如说你正常的话，对它饲养啊，或者是让它搬，比如说搬木头。搬木的话，大象确实有的是劲儿，对他来讲搬木头这不费吹灰之力。但是你非得让他成天拿大顶，对吧？这种的动作的话，无论是对他的生理还心理上，他确实会造成一定的影响。特别是有时候呢，他有些动作高难的动作，对他的骨骼呀，对他的这个身体的状况都会产生一些不良的影响。从这些角度来讲呢，是对动物的一种伤害。那么我们现在基本上来讲呢，我个人认为是最低的限度，也就是说你至少不能虐待动物，对吧？你让它表演也好，你让它卖苦力也好，至少的话呢，你通过一些奖励的机制可以去保证它能够不受到基本的伤害。我觉得这是最低最低的限度。当然从最高的理想来讲，我们是希望全世界所有的人工的大象最好能够回到自然界，能够让他们健健康康在大自然当中生活，当然这是比较理想的。但是呢，现在这种状况的存在，也就是说大量人在饲养，甚至还有马戏团。那么归根结底的话呢，还是人们应该有一种共识，就是说我们至少不应该虐待动物，对吧？或者是逐渐的一个过程，把它减少，甚至彻底的让它消失啊。至少是从反虐待的角度来讲。当然你要说现在很多动物园它的这种饲养啊管理的水平的问题，导致有些大象得很多疾病，甚至饥饿啊、消瘦等等这种状况，我觉得这是完全不能够接受的。你既然如果饲养它，你肯定要对它要严格的去负责，对吧？你不能够存在这种事情。那么这样的话呢，国家呢应该相应的也会应该出一些最基本的法律啊或者法规，至少反对虐待动物，或者说是不提倡马戏团的这种饲养啊，或者是这种马戏表演。这样的话呢，可以慢慢的，这是一个过程。我们不可能说指望泰国4000多的大象你全部赶到森林里，它可能也无法生存。但是呢，这个呢，它当然泰国本身它有自己的一种文化，也是形成了这么多年。当然呢，泰国又不全是 怎么不到音乐家玩啊？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我们明天再见。 下面请听话里话外重播版。 各位同志请安静啊，演出马上就要开始了，马上就要开始了。 好，听众朋友，下一个节目是话里话外，主持人立新。 八月骄阳似火烧，说说中国大外交，和平共处分歧消，得道多助是高招。平时呢，咱们节目很少涉及外交话题儿，不是大伙不关心，而是干系重大，不敢轻言。今儿个呢，咱就斗胆念叨念叨，而且有言在先，这个得放精细。那位说了，哎，挨着吗？外交工作和京戏这是一套吗？必须是啊，正是。京戏里头有外交，国际交往它用得着，千年的文明经验好，伟大的传统是正道。不过呢，咱先不放京戏啊，不说京戏，说外交，听我给您表一表，当今的世界挺热闹，制定战略，嘿嘿，很重要啊。那么问题来了，